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玩这一天，七岁大的小夏洛克正在院子里玩呢，玩着玩着突然跑进了屋子，冲着妈妈大声喊道， 住在隔壁的小芬妮把成绩单上的一改成了五，被他妈妈发现了，这回小芬妮正挨揍呢。 听到儿子的话，妈妈说道，小芬妮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呢？记住孩子，咱们不是那样的人，也不能那么做，知道了吗？ 小夏洛克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那当然了，咱们家的人都聪明，尤其是我，我个人认为把一改成四最保险。 有这么一天，在伦敦街头一家家具店里，一位特别胖的女士问销售人员， 服务员，你这张床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它结实吗？ 销售人员马上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请您放心，夫人，您选的这张床是一家具有世界声誉的公司生产的，那家公司每一张新床在投放市场之前，他们都要把它送到动物园，让大象河马先试用。不过嘛，就您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您想买这张床，用的时候确实还得留点神。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前一天一晚上，小鹏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脸色不对，气呼呼的。小鹏知道肯定是社区组织的排球比赛，老婆他们队输了。小鹏赶紧上去劝他老婆：“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 听到小鹏这么说啊，老婆更不高兴了：“输了我倒无所谓，关键就是这场比赛那黑哨让我觉得特别拧。” 行了吧，你社区比赛里还出黑哨了，得，就算是有黑哨，那你明知道输在黑哨手里，那你就更不该生气了。 听到小冯这么说啊，老婆的气儿还是一点没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我别扭是因为那黑哨一直偏向着我们队，可是我们还是输了，所以我生气。 话说有这么一个财迷，这天呢抱着一孩子上汽车，上车之后啊，他就问售票员， 是售票员，您看我这孩子买张票得多少钱呢？ 您孩子几岁了？ 五岁。 五岁？五岁不用买票？听了这话，这财迷继续问， 那售票员，我这孩子他要是占个座位坐下了，是不是也不用买票啊？ 不用不用，随便坐。听售票员这么一说，财迷特高兴，继续问了个问题，没把售票员鼻子气歪了。 那售票员，要是我抱着孩子在这车上站着，您能给我退多少钱呢？ 话说在巴黎街头一间破旧的小酒馆里，这一天老花花公子皮埃尔先生和他的儿子风流成性的小皮埃尔在一块聊天。 听爸爸的话，你现在都这么大了，该找个老婆了。 爸，您说的没错，我岁数是不小了，可是找老婆这事儿还是有点难度。您看这茫茫人海的，您说我到底是找谁的老婆好呢？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湖里头划船，忽然有一只青蛙游到了船边上，向老人说话了。 先生，我其实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您要是吻吻我，我就能快乐地和你生活在一起。 这老先生一听这话，他回头注意到了这只青蛙，于是呢，随手从水里头就把青蛙给捞上来，放进了自己口袋里。拿到这只青蛙之后啊，这老人划着船就奔岸边去了。而在老人兜里的青蛙还在不断的喊叫着： 先生先生，我真的是个漂亮的公主，不信你吻吻我，我就能幸福的和你生活在一起了。 这青蛙喊的嗓子都快破了，可是老先生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老先生也不跟他搭话，就这么执着的把船划到了岸边，揣着青蛙就奔镇上去了。这青蛙的路上啊有点生气，他继续喊道： 那位先生，您为什么不吻吻我呢？我告诉你，我确实是个漂亮的公主。 听到青蛙喊声越来越大，这老先生也有点不耐烦了，他低下头冲着自己衣兜里的青蛙小声说道： 你别瞎嚷嚷了，你瞧瞧我，我今年已经85岁了，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我宁愿要只会说话的青蛙给我作伴。 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真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个先生，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多少墙纸才能把卧室的墙全都贴满。后来呢，他知道就住在他们隔壁的一个新来的邻居刚刚装修完，而且啊，这家邻居的卧室和他们家是一模一样，于是他就去问他这邻居去了。 您好，听说您刚刚装修过，我就住隔壁啊，我想问问您，您装修您的卧室的时候买了几卷墙纸啊？ 邻居答道，买了十卷整。听了这话，一个先生也买了十卷墙纸，可是装修完卧室之后他发现啊，多出来两卷纸没用完，他很不高兴，过去质问那邻居去了。 您好，我想问问您，上次您跟我说您装修卧室买了十卷墙纸，可是我装修完了之后多出来两卷，这是为什么？ 听了这话，邻居答道，没错，那这就对了，我们家装修完了之后也多出两卷。 有这么一天，伊文斯先生在一家餐馆里吃完饭结账之后准备起身离去的时候呢，站在一边的服务生看到伊文斯先生没有丝毫付小费的意思，走了过去向伊文斯先生暗示道， 先生，您相信历史会重演吗？ 什么历史会重演？我相信，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那就对了，我跟您说，昨天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一位顾客，他临走的时候给了我整整60元的小费。 听了服务生这番话，伊文斯先生笑着说道， 好吧小伙子，好好干，我相信昨天那个人今天还会再来的。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87.6， 话说有这么一天，在小镇上，一个人抱着一台祖传的大闹钟要到钟表店去修一修，可当他走过街角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另外一个行人撞倒在地，于是他赶紧道歉， 对不起先生，我没看见您，我抱着钟表呢，实在对不住啊。 听他道歉的话，那个被撞倒的人从地上爬了起来，看了他一眼，一边拍拍身上土，一边对他说道， 你这个人有毛病是吧？你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出门带块手表吗？ 皇上这天啊，单位下班的时候，大家伙收拾好东西刚准备走，阿春就一把上前拉住了同事大李，非让大李陪他练车不可。也难怪他刚刚拿到车牌啊，可是他们前脚一走啊，这后边的小牛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忘了跟同事大李说了，赶紧给大李电话。此时只听大李在电话里正忙活着， 我说阿春，你赶紧超车行不行？你赶紧的。 小牛一听这话觉得奇怪，就问大李， 哎，喂，大李啊，不是，我先问你啊，这阿春开着水平进步就那么大啊，都可以超车了。 大李在电话那头回答道， 别打岔，你有话说赶紧说，我们这刚超一三轮，没什么稀奇的，赶紧说事儿。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话说米尔顿夫妇啊，有一次去南非度假，在度假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当地的一个渔民，还非常热情地和这个渔民聊起天来了。 你看，我们也算是很熟了吧，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这旅游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在这儿住了很多年，确实有一件事让我很心烦，那就是我在这一带的野外工作的时候，总发现有一些野生的狒狒，他们总是把我的汽车的后视镜和雨刷掰下来。那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可能知道狒狒最怕的是蛇，所以我就在自己的车上放了几条用橡胶做的假蛇吓唬他们。所以我建议你们，如果要开车在这一带郊外旅游的话，最好也照方抓样， 听了于敏的话，这米尔顿夫妇很感激，他们如获至宝的走了。第二天，这米尔顿就到玩具店买了12条长长短短的假蛇，放在了他汽车前引擎盖和车顶上，然后他们就出发了。过了2天之后，这米尔顿夫妇终于从郊外旅游回来了。这一次，他们又在路边上看见了这个渔民，渔民很高兴的上前来跟他们打招呼。 啊，先生们，你们回来啦！怎么样，沿途的狒狒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米尔顿先生一看这渔民就气不打一处来。 解决个屁！怪不得你一辈子只能在这儿当个渔民。瞧瞧你给我们出的馊主意！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车还是好好的，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车身上全都是坑，一个一个的坑。 为什么呢，先生？为什么会有坑呢？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群疯狂的狒狒用石头砍蛇来着。 话说在动物世界里啊，其实每种动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终极梦想。接下来且听乌龟在动物世界里的最终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以后我在参加长跑比赛的时候，兔子们都能跑一圈睡一会儿，跑一圈睡一会儿。 承诺怕沉重。 市里的几人梦也缤纷也空洞，你去问谁谁都懂，没见过谁能狠下心不痛。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难一点，舍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